好，大家好啊！又到我哋今个礼拜嘅卢汉推歌嘅时间， 系 啦。咁今次咧，我哋咧亦都请到有嘉宾啊，就系啊山卡拉， 系又系我啦。 系啊，即系山卡拉，慢慢咧都应该成为呢个节目嘅呢个常设主持。 好啊， 即系可能咧，迟啲有段时间，我又可能系唔做得呢个节目主 持。哦， 系啦，即系可能吓，迟啲有公布嗰啲咧吓，即系嗰啲咧。咁于是咧就可能咧做唔到个节目嘅时候咧，咁睇下山卡拉同埋阿 Lens 系咪你哋去搞搞佢啦。 变咗我系推歌系嘛？ 系啊，即系变咗罗汉推歌咁样系啦。咁啊，今日咧，如果大家即系一阵会见到我哋嗰个嘅吹鸡图嘅，咁啊，三个都系面如死灰咁样啦， 都灰咗成个月噶啦， 灰成个月啦。我今日就由朝就灰到晚咧，起身总之见到一个消息，即系 actually 唔系起身嘅，我系起咗身之后咧，跟住就出发，咁啊听收音机咁样咧，就听到即系啱啱嗰阵时十二点呢个即系新闻，即系电台嗰啲新闻啦。咁咧就话，诶，原来系。话咗系会释法啦，咁样即系讲，因为之前都仲喺度估估下噶嘛， 即 系以为 啲成报嗰啲又话识定唔识啊？ 系啦，有一丝嘅奢望，就以为系呢个梁振英喺度吹水。 啊，我星期三咧同啲朋友食饭，佢阿曾伟雄佢话佢倒杯咖啡，话诶应该唔识嘅梁振英，你唔好讲咁大，我哋应该咧就冷住你件事，唔好提佢就唔识噶啦。 系咁啊， 我结果真系会识喎， 赢嘅杯咖啡大啫，唉。 因为梁振英咧就并非系一个即系单打独斗嘅，佢背后仲有即系成报都讲咗好多啦，佢又同中联办啊呢个跟住张德江啊嗰个系统咁而家咧就亦都系咧，即系证实咗咧，就系张德江 人大委员长啊， 系啦，系特登咧主动去信啦，俾呢个即系人大就话咧要求就释法，就呢个基本法嘅104条咁样系啦。咁我啱啱播呢一首歌咧，今日其实我都播好多，即系将会有呢两首都系呢啲叫 Requiem 嘅作品啊，即系咧安魂曲啊。Requiem 即系咧死 Q 咗嘅时候咧，咁咧就喺度播啦， 落完播通常都 系啦， 即系我已经系瞓咗地下度咁样，我喺 度系啦，即系已死啊， 死都听唔到， 已死啦。咁啊，安魂曲啱啱呢首咧就即系一个 heavy metal 版嘅安魂曲啦。啊，唔知点解我问一问先，即系查开少少，我听到咧啲裂裂地声咧，会唔会录都有嘅咧？ 我搞搞佢先，而家 哦，即系 OK 好啊。咁系啦，如果即系吓听众听到，因为我而家又系录播咁诶，即系我早咗少少录播，咁啊系啦，如果听到有啲裂声。那些就不好意思啊，可能都還有一些 technical 的處理中，但是唉聽著先啦，唉真係冇乜所謂啦，咁即係當個世界咁嘅時候，真係唉真係嗱就係啦，嗱嗱聲咁樣，係啦係啦聲。咁呢首安魂曲咧就係一個 heavy metal 版嘅啦，咁咧就係叫做Avenged Sevenfold 嗰隊 band 叫做 Avenged Sevenfold。咁我以前都揀過呢首歌嚟，即係揀過呢一隊 band 嚟播嘅。咁事實上都播過嘅 Requiem， 即係其實香港都死咗唔知幾多次㗎啦。咁所以咧 Requiem 都播過幾次㗎啦。咁啊呢一隊 band 如果照譯個中文名就叫七倍奉還啦，即係 Avenged Sevenfold。咁就唔係十倍奉還嘅。咁我唔記得咗嗰陣時係講開咩十倍奉還嘅背景之下咧播呢首歌嘅。 我聽咗起碼應該三四次㗎。 呢首歌系咩？ 我記得聽 過。我唔怪之啦，頭先我聽到有人跟住唱咧，就係你嚟嘅。 好熟噶啦，已經聽 咗幾多次。哦，明白明白。 香港民主最黑暗嘅一日，永遠都係仲有最黑暗嘅一日。 係啊，沒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 係啊， 係啦，咁即係沒有最安穩，只有更安穩。係啦，咁即係咧呢一首歌咧就係跟住我另外會播一首即係正常版啦，所謂即係呢個倫敦愛樂。嘅一個版本，而家好似聽唔到自己把聲咁嘅，係咪咁嘅咧？唔緊要啦，我哋啊一路做，一路處理。啊，而家又聽到下喎。好 ，anyway， 咁啊係啦，咁我講翻咧，即係今日我自己就真係灰頭土臉啦。咁啊，仲要咧我今日又咁啱巧約咗法勝匯思啲朋友食飯喎，咁咧。一去到吃飯咧，佢哋啊更加灰頭土臉啦，直情好似即係，嗰餐飯都 灰曬， 背脊骨落咁樣咧，即係唉。所以咧，個人到而家咧，都依然係好灰。大家聽到我聲音咧，都係即係相當沉重 啦。我以為你係病，可能山家見到你個樣。 係啊，頭先 其實你咪病咗咧，以為你。 我唔係嘅，其實即係當然有啲其他嘢啦，即係好多濕濕碎碎嗰啲，因為咧 啲選舉申報嗰啲嘢咧，咁我即係去到尾， 仲未完啊， 去到尾聲啦，咁樣就即係下個禮拜要交啦嘛，最遲，咁啊即係處理緊，差唔多尾聲啦，咁但係有好多濕碎嘢要即係仲有啲嘢要 follow up 咁啦嚇，咁、加埋呢啲嘢咧，咁就令到成個人咧嗰、那個即係情緒同埋呢個能量都係比較低落嘅。 而家真係正能量， 係啦，真係 個個都係，唔係你唔止你， 係啊，咁啊，所以咧我一入到嚟咧，山卡能咧市咧見到我咧， 即係 feel 到嗰、那個。 個氣場 係一個氣場啊，直情係一種咧，即係負能量嘅氣場啊！以為我唔知咩事咁樣咧，大家都真係唔好意思啊，嚇到大家。咁啊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就咁嘅狀況之下咧，就係變成咁樣，即係死曬咁，死曬狗咁樣啦。咁啊，頭先亦都即係啱入嚟嘅時候咧，阿山卡拉亦都睇緊梁啟智嗰篇文啦。咁就係即係都我之前都有睇到呢篇文嘅，就話即係佢釋法呢樣嘢咧，即係因為佢而家釋呢個104咧，基本法104咧就係講話，即係所有嘅即係政府嘅公職嘅人員嘅宣誓效忠嘅一啲規定咁樣嘅。咁呢個亦都包括咗咧，即係除咗一啲官員啊、議員之外咧，亦都包括法官嘅喎、 啊。法官啊，其他司法人員都要。 係啦，咁法官啊、司法人員都要嘅時候咧，嗱咁就咧，而家我哋睇下佢嗰個即係釋法會點釋，點樣去釋。內容是怎樣的，因為其實我們都相信，或者其實坊間都有很多的揣測呢，都覺得他釋法呢今次呢個內容呢不單止會只是講這個宣誓風波，亦都可能會呢即是一次過呢就將這個即禁毒、啊、 因為港毒、啊、之前都說梁天琦都已經是司法覆核緊的，因為他即 DQ 那件事呢，現在我看到巴士的報他說會點釋法呢，他說會什麼呢，人大釋法將點出各種不依法宣誓的表現，形式都即係解釋埋就係咩咧？前後中間加料、扭曲發音、斷句等咧，而不依法宣誓的後果就會取消資格。 但係哇，口音都唔得啊！即係羅冠聰嗰只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只都唔得， 國都唔得啊！ 但係調轉喎，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佢都係個形式上啫。咁同梁天琦嗰單其實係冇直接關係嘅，如果係咁。 同埋梁天琦都唔牽涉宣誓。 係咯，唔牽涉宣誓。 唔係，我諗應該咁講啦，因為佢牽涉咗聲明，因為咧佢即係佢而家應該係講宣誓及聲明條例相關嘅嘢啦。咁、而即係梁天琦參選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提名表嘅簽名啦，簽名係包括咧一個聲明嘅。咁、那個聲明就係話會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呢啲乜嘢啊嘛。咁即係話咧。佢可能呢個釋法嘅內容咧，應該就係話你包括埋呢一類即係簽咗嘅聲明，而咧即係我唔知佢用咩嘅方式去釋法啦，就係、是、總之咧可以令到咧就係話佢覺得你啊，即係以前咧就只係靠個選舉主任，就話覺得你唔信納你係真心去即係相信你係呢一個即係同嗰個內容係相信啦，你唔係真係擁護基本法，你唔係真係。即係擁護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但 咁咁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咧，就而家咧就將呢、這、一個你之前話選舉主任唔夠料嘛，即係話佢係咩嘛，而家我就一跳就跳到人大嘅層面，就即係將呢樣嘢咧就合法化咗佢咁樣咯。 但係呢樣嘢係好難嘅喎，你諗下嗱，效忠啦，係一個感情嚟噶嘛，即係你冇一個標準嘅尺去話你究竟係唔係忠心啊嘛，好似梁天琦嗰個 case 咁， 梁天琦嗰啲佢係刮翻曬佢啲 Facebook 出嚟咯， 但係調轉佢係 delete 曬佢 Facebook 啦，簽曬話係效忠嗰、那個即係基本法啦，嗰啲佢唱埋熱愛基本法啦。咁其實喺行為上邊，佢係效忠緊呢一樣嘢 嘅 喎， 即係佢要做嘅嘢都做曬，要增加做嘅做曬。 我諗咧，去到呢啲階段咧，都唔需要太認真同佢拗㗎。 我拗頭啊，其實件事咁點樣可以喺效忠呢一樣嘢去有把尺？其實係冇嘅，我覺得。 冇尺啊！佢覺得你唔，佢唔覺得你係即係咯，佢唔中意你，睇你唔順眼。你講個港獨，佢就將你再黑名單。跟住即係你做乜都唔得噶啦。總之，佢話係咯，佢話你唔係呢個認真相信你嘅一個即係聲明或者宣誓嘅內容嘅時候咧，咁佢就會 DQ 你咯。或者係即使你而家譬如好啦，去到議員嘅層面啦，即使你呢個有呢個幾萬票嘅民意授權咧，都要 DQ 你，都要將你咧就即係剔除喺呢個立法會嘅議席之外咁樣。咁啊，呢個相當恐怖嘅，即係點解話即係其實我覺得今次唔係叫人大釋法啦，其實應該叫人大立法啦，因為咧其實就根本上冇乜法好釋嘅，其實即係即使你講呢個104咁樣，首先第一。 就是呢、其實毛孟靜都點咗出嚟嘅，就係話、根據基本法唔知另外一條，總之係講有關釋法嗰一條咧，其實就係話係啦，就係其實人大照計就冇權咁樣主動去提出釋法嘅，除非你係有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要求，或者係呢個即係法院嘅要求。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而家係法院就冇要求啦。 冇。 咁啊，琴日啊，即係若海一開波喺呢一個。司法覆核案嗰陣時已經即係陳詞，就話政府亦都冇啦，政府冇要求釋法啦。咁即係話今次真係咧，係張德江提出釋法。張德江係乜水咧？喂，大佬，張德江係咪香港嘅即係法院咧？係咪香港嘅政府咧？咁樣，喂，原來佢提出釋法都得嘅喎，咁樣。咁跟住係啦，你就喺104之下咧，就或者之上啦嚇，僭建一大堆嘢啦。譬如話即係啊，佢覺得你唔即係真心相信你嘅聲明或者宣誓嘅內容，或者係覺得你即係有哇有提倡港獨嘅意圖或者點點點。頭先譬如阿 Lance 講過嗰啲，即係引述嗰啲，哇你聲調啊，佢都可以話你係 轉歪一啲都唔得。 係啊，都話你係原來我咁樣係等同於咧係即係唔相信或者係即係你唔係真心。去做嗰個宣誓嘅時候就可以 DQ 你。喂，咁呢啲唔係立法係乜嘢咧？釋咩法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咩叫釋法啦。 唔明啊， 根本就係修法嚟呢一個， 直情係立法啦。我覺得而家即係外加僭建噶嘛，佢中意點就點喎，仲要係完全唔係我哋香港一方提出嘅喎，張德江提出嘅大佬。咁張德江係邊個啫？張德江係人大委員長，同埋即係啦，佢係即係 常委之一啦， 常委啦，即係人梁振英嗰一邊啦，咁樣。咁即係而家係即係梁振英佢即係我當啦，即係其實可能張德江佢嗰個 avatar 嚟嘅。 嗯。 喂，原來佢係即係哇，佢一人嘅意願咁就可以哇，完全破壞曬呢一個即係冇而家冇法可依嘅，根本 冇 講乜嘢基本法啫。 你以後 講咩依法治 國？即係你法庭唔使判，即係佢叫判個結果唔合佢心水，佢就可以話 釋法咯， 釋法咯，你唔使判噶啦。 係啊，嗱、啊，你講到呢、這個係啊，你講呢個啱啊，即係咧一陣又可以研究一下咧，究竟咁點咧？而家嗰個。即係法官，即係審緊司法覆核案嗰個法官，咁佢點寫嗰個判詞好咧？而家話釋法喎。 而家真係好似政府就話已經係確定咗係之後會釋法啦嘛，即係同個法官即係要佢之後要根據釋法嚟判啊嘛。 嗱，依個一陣可以再講多少少，我哋再聽多首另一個版本嘅安魂曲，係真係安魂極都唔夠啊！ 翻嚟。 哇！真係咧，另一首咧又係真係相當之澎湃，我聽落咧就覺得係一種好扭曲嘅一種哀鳴曲啦。呢首叫 Mass at the Requiem， 咁咧就係倫敦愛樂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嘅一個版本啦，咁樣咧就即係我呢一種好扭曲、好澎，唔好話澎湃啊，即係都揦住揦住嗰種咧，我覺得就好似我哋呢一種嘅，其實都同第一隻嗰只 heavy metal 嗰種都係嘅，即係咧死不瞑目啊， 死唔眼 死 唔眼閉， 死唔眼閉嗰只係啦，即係咧係即係死就死咗啦，其實個魂就唔係好安嘅，即係都喺度啊頂你個肺，點解會咁樣嘅咧？點解會即係死得不明不白咧？咁樣咁頭先咧亦都即係講到即係嗰個法官咧，可能都死得不明不白嘅，因為昨日就審咗呢一個，即係星期四啦，就審咗呢一個嘅司法覆核案啦，就係呢個糧油嘅即係宣誓事件。咁政府提出司法覆核啦，咁政府提出司法覆核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兩邊就陳詞，咁就審完咗，咁咧就話咧要押後判決咁樣，咁就應該係今日會寫下判寫個判詞噶啦，咁樣。咁但係咧，而家今日有一個咁樣嘅消息就話會釋法啦，即係 confirm 突啊，咁啊會釋法。咁啊，即係究竟個法官應該點寫個判詞好咧？即係如果即係佢喺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唔知佢本身想寫啲乜嘢啦，或者佢點樣判法啦。咁但係如果佢個判係本來係話係判政府嗰個係冇 case 嘅，或者政府個司法覆核係敗訴嘅，即係佢唔應該去 challenge 啊，即係立法會主席嘅嗰個嘅即係權力啊，呢啲嘢都係就立法會內部事務呢類咁嘢嘅判決嘅時候。咁而家你一釋咗法之後咧，就即刻就會咧，就會點咧？今日咧就係啊，晏晝即係同啲律師食飯咧，咁就有啲即係教曉咗。 喺咩角度講呢件事？ 咁就話咧，應該咧就唔會即時係有一個即係所謂嘅追訴力嘅，即係嗱，我當你禮拜一就出咗個釋法嘅效果啦。咁如果今日個法官咧，即係而家未知佢今日稍後會唔會出嗰個判詞啦。如果佢今日真係出咗個判詞咧，咁禮拜一嘅釋法咧就照計就冇一個到後嘅追訴力去影響呢個判詞。 即係話可能劉小麗、姚松炎同埋羅冠聰就應該唔會俾人即係取消個資格。 但係即係唔係即時咁樣去即係追訴啦，但係政府咧就可以咧，基於呢一個咁嘅釋法嘅結果咧，就即時去上訴啦。嚇政府實會上訴噶嘛，係咪？ 再上訴嗱，連埋嗰堆都 咁，但係你上訴嘅時候咧，你有咗呢一個釋法嘅結果嘅時候咧，咁咧你個法官就冇得唔係咁樣判啦。 根據個釋法再判， 就會去根據釋法再判上訴嗰一庭啦。 即係無敵㗎 咯。係 咁啊，即係睇下佢點樣釋法嘅內容係點樣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嘅估計或者頭先阿 Lance 引述過嗰啲係咁的話， 語調即係長毛多分鐘冇啲冇㗎咯喎。 係啊， 原職位咯。 係咪即係反而我有興趣啊？咁啊，梁振英趕留咗香港。 係咯，2012年嗰陣時候，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尋日法官都話，如果咁嘅話都可以即係又有人即係叫做司法覆核㗎咯。 是的，那 DQ 埋他得不得的呢？他 最重要的那两只字母说嘛，香港，我鬼知你香港定澳门。 因为他说什么嘛，漏了字都不得嘛。 漏了字都不得嘛。 扭曲漏字。 即是黄定光都衰埋的。 有漏，他都有漏。 是的，那法官会怎样判呢？还有呢，刚才也有说过，即是最初啊，即係講阿梁啟智嘅篇文嘅時候，就話法官都會被 DQ 啦。咁即係意思係話，如果佢嗰個判決或者佢之後嘅判決，冇去根據呢一啲，即係可能話啊，冇去考慮咩國家安全啊、領土完整啊，即係港獨啊，即係或者不能要有港獨，或者即係要排毒呢一種咁樣嘅考慮。即係如果佢冇咁冇呢啲考慮嘅時候咧，都可以話佢咁，即係你係唔效忠你嘅誓詞啦。咁你都即係法官都有可能被 DQ， 呢個就係梁啟智嘅推演啊。 喂，但問題就係、是、你知香港普通法有好多係英聯邦國家嘅法官噶嘛？咁佢要宣誓嘅時候，又係效忠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係 啦，即係，但係佢個貴啦，個西人嚟，佢本身佢自己宗主國唔係中國喎，唔係香港人。 咁唔使嘅， 唔使啊，咁點算咧？ 佢做嘢要效忠啫， 做嘢時效忠 係啦，或者即係佢擁護基本法啫。咁你一個，但係睇下先，終審法院嗰啲法官係咪都要係咪可以有外國國籍咧？呢個都唔 呢個你唔清楚啦。但係問題我知其他官員係有其他國籍噶嘛，有法官咁我啲點算咧？ 我冇㗎， 我有釋法又要 唔使咁？你有即係法例上容許你有外國國籍嘅時候，咁樣咁你照去，即係話咧。 呢啲咧就叫做即係搬龍門有特權，唔知 N 重標準，即係話咧，你有外國國籍咧，就啊又唔算你就即係等於唔愛國啊， 可以效忠 擁護啊，唔效忠嘅， 即係佢講曬啦。 呢個當然啦。即係香港嗰種嘅，即係以前沿用開嘅普通法啦，就係即係根據即係法院嘅案例，咁、就一路去即係適用於之後嘅一啲判例啦。如果兩個 case 即係嗰啲即係事實係相似嘅，即係或者係一樣嘅時候，咁但係而家咧就我哋即係回歸咗之後啦，咁再加上即係而家去到一個咁，我哋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哋好清楚咧，而家咧我哋就唔再係行普通法㗎啦，其實 行咩法咧叫做？ 我呢啲喂呢啲咪叫做咩咯？呢啲叫人治法啊，或者你話乜都得啦，即係國安法都得㗎，其實係 啊， 大陸法啦， 大陸法呢啲就 係而家 真 係 大陸法啦，即係就唔係 continental 嗰只大陸啊，中國大陸法， 中國大陸法 係啦。咁啊，即係就係咁嘅狀況啦。啊，咁啊，啲法官都隨時咧，嗱，呢個法官如果有一個咁樣嘅被 DQ 嘅情況嘅時候咧，根據呢個梁啟智嗰篇文嘅推演咧，就係話咧，第時如果你有一啲嘅案啊，即係可能喺香港嘅法例之下，嗱，即係香港咧，即係胡漢清今日都有講啊嘛，佢就話即係咧，啊，人大嗰邊咧，對於香港有好多嘅。一啲鼓吹港獨嘅一啲嘢咧，就冇根據呢個刑事條例嘅，我唔記得第幾條，去檢控咧，係人大係對於香港政府呢一種咁嘅做法係失望嘅咁樣。咁即係話咧，第時咧，其實咧嗱，一路話香港可能即係香港冇以言入罪呢件事啦。係 啊。 咁但係第時咧就係話咧，喂，如果你真係喺個街度嗌港獨，跟住咧。他就用呢個刑事條例，唔知blah blah咁樣咧，就去告你。跟住個官咧，佢因為有呢個釋法嘅效果，佢驚被 DQ， 又或者係佢話，如果你即係如果你唔去考慮呢一啲嘅所謂國家安全啊、領土完整嘅嘢去判案嘅時候咧，你就係不等於你唔效忠你嘅誓言，所以你會被 DQ 嘅時候咧，即係話個官都係要局判啦。 係啊， 局判嗰條友有罪喎。 咦？咁我想問翻啦。 咁咪即係23條已立啦。不需要立一條立23條了。 新聞的情況就是我在釋法前當我是焦燕聰，我說香港獨立香港民族黨這樣，我要宣揚獨立香港革命，我說這句是不是法官如果有人這樣會告我刑事，我可以追溯我要判我即叫做什麼分裂國家， 釋法之後可能會是啦，即係佢用刑事條例嘅，即係應該係煽動乜鬼即係類似啦，即係可能 咩煽動顛覆國家咁樣係嘛？ 嗰類啦嚇，即係刑事條例有一條咁嘅物體嘅，但係唔係 exactly 係23條嗰啲字眼啦，咁但係類似嘅嘢 ，excuse me， 係啦，如果係咁嘅時候，係啦，你講呢堆嘢，佢用呢個條例去告你，跟住個官咧。本來都話誒，你講啫，你都冇行動，你冇行動，你乜乜咁，但係咧，就有人可以質疑咧，或者我唔知邊啲人啦，即係可能人大嗰啲就會質疑你個法官就話哦，你唔去考慮國家安全，你唔去考慮呢個即係香港係中國不可分裂嘅一部分嘅時候，就等於咧你唔效忠你嘅誓言。咁於是咧，我就 DQ 咗個法官。 頭先我講明，頭先嗰段嘢我只不過係我亂噏嘅啫。 我啱諗起一樣嘢，大家記唔記得咧？之前有個網民喺網上面話要炸咗中聯辦， 記得嗰個拉咗啦。 但之後話其實判佢係冇事噶嘛。 嗰個好似話係咩不成熟使用電腦意圖犯罪嗰樣嘢捉佢噶嘛？幾個都係。 咁如果係咁立咗即係釋法之後再做依樣嘢，佢咪死緊？ 係喎，佢話。 你話炸中聯辦啊，未必嘅，因為唔等於港獨。 唔係佢已經用第二條罪可以入佢噶嘛，不成熟使用電腦已經入咗佢可以。 但係如果你真係好 specific， 你講到係港獨啊，或者你要分裂國家呢啲咁樣咧，我覺得就好即係好斷正嘅 case 咯。 我睇下而家上網好多 就係咁，官就真係局判啦。 嗱，有個譬如用 Facebook 發放嗰張圖片話香港共和國嘅，而家好多本土派都咁講噶嘛，咁嗰班就全部拉得噶咯喎。 哇，係啊 ，Facebook cap 圖而家政府中意做噶嘛 ，cap 曬噶啦，就算你刪都冇用噶。 我又諗多咗一步啦， 你 share 埋死唔死啊 ？share 你 你 散播你係 咁我又諗多一步就係。咁教通識嘅話，一定牽涉政治啊。咁如果係教港獨呢個議題，應唔應該咧？ 調翻轉嗱，而家佢港獨都唔俾你講噶嘛，係咪先？如果你真係嗱，我當課外活動啊 ，Sir 同啲學生討論。我應該咁樣入嚟咯，可能有啲篤灰咧， 係啦，教聯會係啦，教聯會啊，家教會啊，即 係李思燕嗰啲咧 嘅家教會，其實大家都即係知啦，好多即係紅底嘅人喺度噶嘛，唔知即係唔知咩人嚟噶嘛。 李思燕咪其中一個 啦，係啦，即係嗰啲家教會咧，就可能嗱，第時嗰個恐怖的地方就係嗰啲學生。 就會變成那些監視著老師的一些的，即係你好似好文革咁。 其實呢個試過之前佔中為阿周融華打電話報選啦， 係啦， 一樣啫嘛。 咁即係話咧，佢可以鼓勵啲學生咧去篤灰， 港獨熱線。 係啦，就篤啲老師就話喂，即係睇下佢有冇喺呢個即係課堂或者討論裏邊咧講呢個港獨，或者有即係一啲提倡港獨。咁就譬如個老師，即係你老本行啦， 教通識啦，係啦。 喺度討論嘅時候，咁你可能會講一句就話啊，咁港獨啊未必係文，即係未必是一個問題，大家討論一下咁樣啫。喂，咁樣跟住個學生，哦，老師話講到冇問題，咁跟住就同老師同阿家長講啦。咁家長咧就喺家教會度篤灰啦。咁跟住咧， 可能黑劍 篤灰之下咧，咁跟住有差人嚟拉你啦，就用刑事乜鬼條例話你分裂國家乜春嗰啲咁樣嘢。 咁刑事入得罪嘅就吊銷埋個教師牌噶啦， 冇埋 吊銷吊銷教師牌啊！ 呢個事少坐監， 坐監啊，跟住 係啦，即係坐監啊，大鑊啲。咁咧就咁係啦，都個。個案啊，你嗰單案啊上到庭嘅時候咧，阿法官咧就會局判啦，就係因為話佢崩敗佢自己個誓言，佢個誓言咧就因為釋法就話即係啊，你一定要乜乜乜啦，即係要即係擁護國家啊，即係咩基本法啊，效忠乜國家春啊，要領土完整啊，誒唔可以分裂國家啊，呢類咁嘢啦嚇，一抽嘢咧就會話你哦，你就話呢、這個誒即係港獨冇問題咁樣，咁於是咧就局判咯，咁你咪拉嘢咯。 真係易然入罪啊！ 好易嘅 啫，而家已經易然入罪得啦，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根據 釋法之後， 梁啟智嗰篇文嘅推演，相信咧釋法之後可能咧就會係變咗一個咁嘅狀況。咁就其實就何須就立廿三條啦，已經有啦，所有嘢已經所有嘢都已經搞掂曬啦。 我哋廿三條又要經過即係話立法會去提案，要討論， 係啊，要諮詢， 其實好快過半數已經過到啦嘛。 係啊， 廿三條唔係三分二失，係一半嘅問題。而家就係梁振英驚推之後反應太大，而家都唔使啦， 唔使佢咯，係啊，搞掂曬。 同埋佢將嗰個叫做個波射落去，唔係我想立噶，係呢個人大常委入面啊，今日委員長要做嘅，唔關我事。佢可以抹抹手又唔關事嘅，又一射波， 係真係好慘啊！聽嗰首歌先啦。 while doubting the very ground beneath me, trying to show unquestioning faith in everything. Here am I, a lifetime of 叫做 Forbidden Colors， 咁咧就係呢、這個，即、就、係、是、一聽就聽到係版本六一嗰個作品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呢個 David Sylvian 嘅歌聲喺度嘅，咁就即係有一個 crossover 咁樣啦。咁咧就我揀呢首歌就主要因為嗰個歌名啫。咁但係我揀落，我發覺個 mood 都好啱， 啱曬啦，死沉沉咁樣，我哋入曬個 mood 啦。 係啦，咁啊一種 Forbidden Colors 咧，即係我哋而家嗰種嘢咧，即係我哋所追求嘅嘢咧，全部被禁止啊！即係所有我哋覺得生活嘅色彩啊，或者我哋即係生存嘅色彩咧，都全部咧被禁啊！即係咧，頭先講過話，即係啊，可能一個老師咁樣，即係上堂同啲學生討論啊、港獨咧，都好隨時拉嘢，俾人都灰咁樣啦嚇。 中眼啊，嗰個係 係啊，咁咧就即係頭先係啦，喺呢個咪後嘅時候咧，都提到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哇，根本咧就係間屋啊冧到咧，即係幾廿樣嘢一齊發生，係 啦，爆水喉，跟住可能未有石油氣啦，而家就係間屋就冧啊嘛條柱，係 啦， 而家冧啊條柱先，其實而家係好多樣嘢同時發生，仲記得 UGL 即係本來想我諗住宣誓完喐梁振英㗎啦，橫州跟住佢呢個廉署啦，係嘛，我係想喐佢㗎啦，但係喐唔到喎，而家係我哋俾人喐先喎， 係啊，因為咧喺即係前幾日即係禮拜三咁樣啦，其實都好多事發生啦，即係個立法會會議啦。結果都是一個休會收場啦，咁都係當中很多即係衝擊的事件啊，嗰啲衝入去即係自己自備咪小咪咁樣走去 宣誓 啊咁樣，咁呢啲好多好多嘅一啲即係而家咧就變咗相對咧，呢啲係好似係一啲枝節咁樣。 同埋其實原來即係星期三咧係有警察，即係佢哋因為第二次就係想衝入去即係會室另一會室，咁其實即係呢個嘅大狗狗就叫咗警察。其實我睇到張相係好多男冇知入咗立法會入面嘅嘛，其實都唔係第一次。記得反督賓嗰陣時咧，直頭有防暴警察係由立法會門口向外出面衝出去㗎嘛。 但係咧，你話去到開會嗰個位咧， 未試過 就未見過嘅。即係今次直情係喺呢個一號會議 室入面 出邊，跟住係啦，跟住入埋去， 就 調查咁樣咧，直情咧見到係即係係啦，差佬入曬去。咁呢個第一次嘅。咁即係見到哇，其實係好嚴重的一件事。 冇啊，冇反應，邊有反應？ 咁但係當你即係個屋頂都冧緊落嚟嘅時候， 爆屎渠啊，有佢啦， 爆屎渠係啦， 唔會死嘅。 係啦，或者個主食爐漏氣爆緊啊，咁樣都已經係變咗小事。 小嘢嚟啫， 因為嗰個大屋頂咧就冧緊落嚟。咁啊，唉，真係～真的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真的不知道說什麼，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構思中屋，因為好似頭先民陣應該四點有個記者會，但係又好似唔係好覺有啲咩 news update 呢樣嘢。 其實據講， 咁但係係咪禮拜日會有遊行？ 因為我星期三做完節目，同啲即係朋友做完節目就落去呢個中聯辦啦。據講佢哋有宣傳，即係歐樂軒就話應該星期日就遊行嘅，佢都有講禮拜日，但係詳細內容唔知啦。咁應該最快釋法係星期一啊嘛，應該星期日會有遊行嘅，應該啊。 咁到星期一係咪都應該會 釋完法？ 係啦，釋完法咁係咪即係又可能會有呢啲行動咧？咁到星期二就知道即係應該有啲法律界嘅朋友亦都會有一個即係靜默嘅遊行。 又係嗰味咯，即係我覺得 咁即係質問自己啦，又行完咁樣，即係著曬黑衫出嚟行完， 咁但 係點咧？ 咁但係就算你禮拜日行完，禮拜一有啲咩行動都其實一樣嘅啫，都係呢個問題，即係嗰種無力感就係來自呢樣。咁、 就 是、你可以點咧？ 唔出又唔係，出又咁點咧？ 即係你出去咁樣，係咪又佔領咧？又嚟玩多七日九日咁樣咧？咁又點咧？ 係咯，又如何咧？ 即係嗰種無力咧，即係嗰種即係死不瞑目啊！你唔知點算啊，扭住扭住啊，內心好交戰嗰種狀態，就等於好似頭嗰兩首歌嗰種，即係嗰種狀態。我自己覺得， 即係好想做啲嘢，但係覺得就係問題。我身邊嘅人好似係我唔正常，我咁點解咁留意呢啲事？側邊人頭先我食茶餐廳，啲人咪照睇睇新聞啊，照去睇下傾。日本呢排又好玩喎、啊，紅睇一睇紅葉喎、啊。喂，好似覺得係咪我自己唔正常，係佢哋先正常？應該啲人唔好理啊嘛。即係好似我哋呢一班人好、極端，我哋好似揾事搞，冇嘢識法，咪都係咁噶啦。 即係嗰種狀態啦。譬如我哋叫做比較關心、或者一向都比較行得前少少咁樣嘅一啲人，咁、我哋都覺得無力。有很多另一種人呢，我知道呢就是會為了即普通市民、普羅市民呢，就會覺得呢，即我都清靜呢， 你先不要理他是鬼不是鬼，不要理他住先，又是看客觀效果。客觀效果就是呢，我覺得他們的行動呢是令到很多普羅百姓呢是 很厭惡他們的， 反感， 很反感的，即係會覺得他哋很煩交嘅， 我都覺得係，唔好話佢哋。 係啦，咁覺得他哋煩交的時候咧，就自然即係人香港人或者中國人都是咁噶啦，即係一人肺炎啊，或者啲嘢唔會即係分得很清楚。 竹篙打船人啦， 係啦，就會覺得我為了要懲治你兩條煩交，咁我釋法嚟搞掂你，等等你做不到議員，咁都抵你死啦。 點解叫你講支那咩咁過分啊嘛？咁係釋法都唔怪到人哋噶啦，即係我啲感覺就係咩咧？好似即係之前旺角咪搏爆頭咁樣打嗰啲，係 啊， 咁佢哋即係真係阻住人哋揾食。咁啊，咁冇計，駁穿頭你哋都預咗噶啦，咁樣啲説話根本就翻翻嗰陣時，但係其實個無力感仲強過以前，因為之前我哋仲喺條街度，仲有一班人喺度，即係叫做抗爭緊啊嘛， 而係而家你諗，我唔係好想像得到，仲會唔會有咁多人走出嚟？ 我都唔會啦， 仲會唔會有咁多人會走去即係佔路啊、剩啊咁樣？即係我都係好冇集唔到呢種民氣， 因為大家都知道再即係嗰種嘅抗爭方式啊，即係我雖然我覺得即係呢種和理非路未行完嘅，因為真係。真正佔中未做，我哋只係佔政府總部啫嘛，即係未坦門中嘛。但係問題呢、個模式啲人覺得我都做咗啦，已經做盡啦，都唔得噶啦。 即係你話和你飛路線未行完一件事啦、就算啊，你用武，就算你真係用武，你用得乜嘢出嚟咧？人哋都用呢個軍演嚟震攝你啦。 喺屯門青山嗰度靶場嗰度，打打打打打打。 喂，大佬成支導彈咁樣，哇！ 射爆山度啊！ 射爆山會射中噶喎，大佬。 中，梗係中。 哇，好勁啊，大佬！即係喂，你點同呢啲鬥咧？即係你就算你用武啦，你整曬咩雞尾酒啊，我當你扳埋 AK 落嚟啦，又點啊？ 射飛彈喎，解放軍。 唔係啊，佢咪哇啲導彈嚟射你咯咩啫？咁即係嗰種無力感，即係我哋會理嘅都會覺得咁無力，跟住有一大班即係普通人就會覺得，唉，你條友太煩啦，清靜你一男一女，唉，快啲啊走啦，釋法好啊咁樣。喂，咁你一個咁樣嘅社會環境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即係上次禮拜三你話出嚟咧，話即係民陣話千六啦，其實千六好少人， 好少人。其實現場我哋估咧，估兩三百嘅啫，覺得哇咁多人嘅，點解會中聯辦有個位咪即係個後欄嗰度企滿曬人噶嘛？我都好奇覺得，但係問題就係、點解全部我都認識咁滯嘅啲人，又係我啲嗰啲，喂嗰啲見到阿郭兆傑咁樣又喺度，又見到吳文遠，又見到阿劍豪嗰拍，又係嗰啲人咯， 又係嗰啲咯， 係啊，都係嗰啲㗎啦，係嘛？咁其實即係呢種狀態，我哋即係想叫咩啲所謂破局，點破咧？係咪？我真係唔知點做咧，真 係。所以就係嗰種即係又。即係明知死緊啦！ 唔係，即係問題就係我哋知死緊嘅時候，嗰啲人唔知死，即係我哋可以成個地即係喊緊嘅時候，喂，我哋要叫救命要爬出嚟，就係側邊嗰啲冇啊，邊有嘢啫？即係嗰種恐怖、恐怖就係我哋明明見到個危機喺度，因為其實對金融界其實未出聲嘅呢鑊嘢，其實破壞咗香港法治，香港個金融評級應該會即刻下調噶嘛。係 啊， 咁其實你香港有資產嘅人，你都會即係啲資產蒸發曬，唔知幾多億噶喎。 佢哋係咪真係會下調先？ 咁都 下調啊？ 咁都下調？唔係啊嘛。 冇㗎，你金融嗰啲唔會講港獨噶嘛。係 咩？ 我都未必會下調喎。Donald Trump 贏就反而對於金融嘅。 震荡大啲喎， 老老实实，即系连即系可能连世界率、金融价率系唔关事嘅，一样即系觉得一样话一样，你跌唔到港独，我就唔会释法，就冇其他嘢。香港照样都系有司法系统独立嘅。 系啊，我都系咁啊， 咁样啊， 即系啲人就会继续即系话你哋班友戆居咯，抵死咯咁样，即系系啊，我哋自己觉得好大件事啫嘛， 即系我哋将小题大做。 是 咁我真係講我真 係 我都輕機 我真係識講 咁多輕機㗎喇 咁唉咁啊聽多一首歌啦唉 小圈子选战，出年春季全面决战，九冲出世，玩入去近见，晓明事不能迟，你最未收风，品客已阴点。表中几多次，北方官贵从没注意，是坏到不如集也没法登场时。这一次，老太真的介意。面对传媒提名何会有令你演示葡萄酸漏透那个下属稀有顿但那市长祝福到手日日做梦狠作手掌不断力求麒麟击伤你这手头从正路要偷偷话甚好走六十路长你我永不接受特首这竞赛不配入场群丑人选得无队友这种爱可惜党友从没记载终于讲出来为训练政府人才多人才要靠你起机闪过跳火海港岛区选战秒嘴的你赢进决赛小圈子私事没理大众的提名这比赛你不可当配菜面对传媒提名何会有令你掩饰葡萄酸漏透那个下属稀有顿但那市长祝福到手日日做梦狠作手掌不断力求麒麟击伤你这手头从正路要偷偷阿婶好走六十路像你我永不接受特首这竞赛不配入上群秋人选得无队友他朝首长选举入去有某某六福寿 oh, oh, oh, yeah, yeah 今天一粒葡萄熟透如小丑六十路正该一碌里白流麒麟击伤你这手头提你尽快滚走阿婶好走六十路长你我永不接受叶柳你永远不配入上群丑陪跑资格没有提子般酸透笑你就够 啱啱聽過咧就有我嘅作品啦，呢首歌咧就叫《葡萄柳淑儀》，咁原曲咧就係《葡萄成熟時》，作曲咧就係 Vincent Chow and Anthony Jang， 咁作詞咧就係阿 Y 文黃偉文，主唱係陳奕迅嘅。 嗯，咁係啦，頭先我哋聽首歌之前咧，大家都即係講到聽個機咁樣啦，咁所以咧轉轉話題都好嘅， 即刻啲點 聽咗 聽個機咁啊，講呢個特首選舉嘅呢首歌係咯，頭先一路聽咧，阿 Les 好大反應啊，因為咧中間有。哇！又六十個啊， 讀出嚟， 又幫人起機啊，咁樣咧， 唱又唔好啦，係咪先？ 聽到好興奮咁樣嘅。 事實，六十路正改甩碌淚白流，奇卵擊傷你者受頭，提你盡快滾走。 唔係受頭嘅，你想寫 係 咪？ 係啊。你完全是知道的 插頭啊嘛，咪咯， 但係冇理由係插頭， 冇所謂，都唔寫插頭，插頭咪插頭咯。 哎呀，費事啦，一仔又話我寫粗口啊， 點解唔寫粗口咧？粗口先過癮啊嘛，我寫一定會講寫粗口嘅啦，讀埋落去啦，我正最正經嘅。阿嬸好走，六十路像你我永不接受，葉柳你永遠不配入場，群秋陪跑資格沒有。哇，其實你一句真係真係插頭，真係成句就。意境就差好遠，即係會即係好似我哋睇衫仔，明明咧即係啲格仔遮住咁啊，好唔爽噶。 我就 咪咯， 依個係我自己填詞嘅風格嚟咯。 即係點解冇格？ 即係我盡量都係好少，係啦，盡量都好少用粗口嘅。即係除非原本件事已經係表達緊個粗口，即係例如上次我會寫尤慧晶講博嘢件事啦，因為博嘢兩個字係主旨啊嘛，所以就將兩個字放翻落。如果我平時寫關於男女關係科的歌詞咧，我不會寫博嘢兩個字落去嘅，我會用其他字眼放落去嘅。其實呢首歌係我覺得我自己寫得好賤。 做邊句你覺得你自己 我覺得 最賤嘅？ 寫得最賤嗰句你頭先讀咗啦，就係、是、阿嬸好走，六十路上嚟，我永不接受啊！即係我仲要係上網特登 check 下啊，究竟佢幾多歲咧？點知六十，好似六十六定六十七？ 六十六。哇 ！keep 得點啊？覺得 keep 得幾好啊？ 唔係啊嘛， 所以我話 Lens 真係嗱 ，Lens 咧喺呢個點票當日咧，佢走去主動同阿葉柳影相嘅， 握埋手添， 係握埋手， 手幾滑啊！真係一諗翻， 哇！你睇下呢條友， 我完全 暗暗呢條暗咩咧？暗乜嘢？阿葉柳咯， 我明嘅呢個唔 係，我明。 哎呀，總之揾容海恩握手算啦。 你唔係中意食蓮藕嘅人噶嘛？ 嘢添 啊！又輕機講盡， 輕機搞到我。 跟住咧，其實依份歌詞咧，我點解我話自己寫好字，除咗一句咧，就係我好集中將葉劉淑儀發生嗰啲事掉曬落去。例如佢上屆已經想撲入去噶啦，跟住佢一選完就去九沖去西環啦。點知佢收到封就係哦，品客馬音點咗。跟住咧，佢繼續再去，佢其實佢想表忠好多次噶，但係冇人理佢啫嘛。佢連入閘都冇啊 ，CY 都不如 ，CY 都入到閘啊，係咪先？佢唔得，即係已經係一個好渣嘅地位啦。咁之後咧，佢又試過啦，喺車公廟俾騎龍撞飛， 舊年新年啊， 係啦，俾騎龍撞飛啦。但最絕屈嗰樣係咩啊？佢話佢自己幫政府培訓好多政治人才噶，幫啲後生仔起機啊。但係你諗翻轉頭，一個六十路話幫你起機。真係慘過條火海啊，大佬！ 我自己咧用呢個過來人嘅， 哇！ 即係填詞， 我嚇得我過來人，我都問過話你講咩添？ 填詞啊，過來人嘅心即係心態，我嘗試代入你嘅，即係譬如我填詞咧，就會好多畫面嘅，好多時填詞嘅時候，即係咧會去 imagine 一啲嘢，咁跟住會 imagine 啲畫面咁樣。咁我相信咧，阿山卡填嘅時候咧，都會有呢個狀況。咁但係咧，我就即係如果我係你咧，我就會好難受啊，填呢首歌嘅詞，因為咧。你要 imagine 好多嗰啲啫，哇！葉柳六十路起機， 唔止一群 培訓 群秋啊！ 群秋，哇！呢啲咪玩啲係幾咁重口味嘅大佬。 不過咧，有樣嘢係講中咗佢心聲嘅，呢、這個我都係睇翻阿楊學橋講嗰個嘢。即係嗱，如果有公民提名，佢港島區票後嚟噶嘛，六萬幾票，佢使鬼去西環黑票咩？講真 㗎，佢真 係。咪咯，你如果你一早你都支持公民提名，你咪唔使。 佢黑票咯，所以有一段系写依一样嘢噶。 但我明明讲紧画面噶，你点解你突然间变咗讲公民题？ 好嘢喎，好嘢，写得快喎， 系咯，即系完全系无端端咁就变形， 跳跳咗过去喎。 等于好似梁振英咁样，今日明明嗰个主题咧就系讲食饭嘅，无端端佢整个 辣椒 出嚟，加辣椒喎，真系。 黐 线啊！好嘢喎，晒家， 我有料到。 你有 好适宜从政， 有机会做特首啊！ 唔好咁讲， 而家谂谂佢，即系假以时日，你都应该可以入闸。 十年后啦，咪咯， 十年后。啊，年齡上得咧，年齡上 得嘅， 但係應該冇乜可能噶嘛，你未夠四十歲啊嘛，應該 一定未，我都未夠，你點會夠啊？ 一定未，未， 一定未添，好，係啦，咁所以係咯，諗諗佢啦 ，OK 喎， 揾我翻去助選又點話啫？你做特首。 唔 係我做翻局長得噶啦，俾翻局長我做， 都得， 我唔擔心 嘅。係咁，但係咧，即係講起即係葉劉入唔入到閘，或者即係佢嗰種葡萄咧，即係其實係即係之前胡國興，即係上個禮拜啫嘛，其實係講緊 冇耐啫。 胡國興走出嚟講之後，咁跟住好多人卜阿葉劉咪咁樣啦， 覺得我卜阿葉劉咪， 頂你真係咧，我覺得阿 Lens 咧真係對佢， 你 都真係好多幻想， 有畫面咧，頭腦好驚啊！ 哇，即係講乜嘢都篤中咗你呢啲幻想真係， 中曬濕曬， 真係好恐怖真係，哇點？點解啊，大佬？ 完全呆我哋兩個， 呆咗喺 冇辦法， 有輕機， 輕機真係。唉，你不如咩啦？唉，揾次你開一個節目，即係特登 重口味啊！成集 就係直情係即係講你對葉劉嘅愛意啊嗰啲。 我揾埋張雨成攞合唱先。 哇！ 愛意是真嗰啲啊嘛，有意的光彩啊！ 喂，係啦，講翻佢咧嗰種葡萄法，即係你係睇即係佢跟住個個都鬧啊嘛，你話啊曾俊華冇料。到啊，即係其實即係冇即係 hea 做啊 ，hea 做十年啊咁樣，跟住又話胡國興冇呢個經驗啊，啲路路咁樣，咁到而家嗱，今個禮拜就真係少咗一啲新聞嘅，即係佢究竟有冇機會入閘啊？ 有啦，最新新聞就係咩？原來大幅提高印花税至15%， 係啊，10%啊，係啊， 就講呢一樣嘢啦。 呢個就係佢突然間哇硬轉態。啊！佢突然間咧講緊釋法之際咧，佢就無端端咧整咗一個咁樣嘅咩，即係樓市加辣喎。即係我又睇唔到，即係嗱，你講樓市加辣，即係冇錯，樓價係不斷升緊。咁但係而家即係你話去即係。同埋好之前冇幾耐先講緊話，即係樓市都叫做即係穩定， 有 咩咧就 升少啲嘅穩定㗎啦。 係啦， 升 埋張炳良嗰啲有講㗎嘛，即係類似就話即係嗰個佢就話辣椒就唔會拎走住咁嗰啲啦。咁係前兩日就反而係有個新聞咧，就話一個大陸嘅一個財團，就係以前就搞高爾夫球旅行咁樣啦嘅一個咁嘅背景嘅一個中資嘅機構咧，就嚟香港啊投地啊嘛，投呢個啟德地皮啊嘛，就投用80亿嚟投咗個地皮，咁呢個係高於。高於嗰個即係最初大家評估嗰個市價嘅上限嘅兩倍， 上限嘅兩倍， 係即係話咪水？ 即係大家市場預期嗰個即係上限，即係或者嗰個嘅上限啦嘅兩倍，即係當佢大家可能預呢塊地係40亿嘅啫，40亿，佢而家用80亿去投一場翻嚟。 喂，咁調翻轉，佢應該賣好貴先有一隻錢賺㗎。 咁所以咪話嗰個就會變咗即係啟德嘅一個地王啦。咁到起好嘅時候咧，大家估計嗰啲樓咧，起碼係20000蚊尺嘅， 起碼得唔得？喂，而家連觀塘舊樓都10000蚊尺啦。 咁但係即係話嗰度咧，就會亦都影響到周圍嗰啲地。第時投標嗰個價，即係會有一個就指標性嘅作用拉高咗。喂，咁你加辣有乜用？即係而家嗰個樓價，第時我哋都預見到嗰個樓價嘅繼續嗰個升咧，個原因係乜嘢？因為大陸嗰啲大陸佬啊嘛， 炒個地， 大陸嘅 developer 嗰啲發展商走落嚟，即係搶貴曬啲地啊嘛。喂，咁你啲加辣椒嗰啲有 Q 用啊？點解你唔走去管下呢啲啊？即係你今日無端端走出嚟講咗，即係加印花税15%。你而家呢一種加印花税係令到反而係市民嗰種賣樓嘅成本，即係或者普通即係轉即係樓嗰個流轉嗰個成本係高咗好多。 咁即係更加少樓喺市場流轉，係 啦， 更加貴咯，咪二手樓。 係啦，即係二手樓咪冇人買咯。或者其實你即係一手樓都會應該有影響嘅，都有印花税噶嘛。但凡呢啲即係樓宇買賣嘅呢啲嘢，一定係印花税噶嘛。咁變咗，喂，咁你，但係你真係好莫名其妙嘅，即係你無端端整個咁樣嘅加辣椒，而亦都唔係針對嗰樣嘢喎，即係唔係針對嗰個源頭嘅喎。係 啊， 個源頭係咁嗰啲大陸 developer 咁嗰啲咁點咧？嗰啲你飲佢落嚟嘅喎，係嗰啲係啲香港啲地產商都話唔識呢間嘢嘅喎。 即是这样的、啊、现在香港的状况。 其实不嬲都想这样的啦，是吧？即好像之前不是港人港地的，是吧？ 是。 那结果之后你知头那个公司又是大陆公司，那其实他说港人港地他没有说不让卖给大陆公司、嗯、是你买的人要香港人的嘛。 但是这个都不是最绝、最绝是说什么，不是说港人港地的要卖回给香港人的、嗯，我冇話唔可以貴賣俾你啊！ 係啊，呢個先係最貴啦。同埋佢話即係諗起所謂要即係達成佢話起樓嘅標準，將啲糖越嚟越細間，百幾尺、二百尺都有嘅私人樓啊嘛。係 啊， 單位咪多咗，佢咪其實香港咧嘅居住人民個我哋嘅單位已經多咗，多多多多由嗰度即係講歪你咯。 係啊， 係嘛？喂，咁其實可能分鐘佢再做咗五年，分鐘人均住嗰個尺數分鐘得一百尺、百五十尺嗰種， 一啲都唔奇。 咪咯，即係以佢而家所謂即係要咩交啲政績出嚟，因為佢可能之前就話為咗即係連任就寫一個3000字嘅所謂嘅咩紫荊雜誌打飛機文啊嘛。 係啊 係 啊。 咁呢單可能佢嬲尾寫埋落去咯。我有個政績就係、是、打擊樓市，所以我哋要增加呢個咩印花税咁樣啊嘛，加埋落去咯。臨尾 係啦，咁啊睇下即係其實我覺得應該咧都可以搏下，繼續搏阿葉劉威嘅，即係睇下咧，即係佢有啲咩 comment 啦。對於呢樣嘢，即係睇下佢即係如果想入閘啊、剩啊咁樣咧，睇下。即係佢如果係走去大力批評咧梁振英呢一種咁樣做法咧，可能亦都係即係顯示咧佢對呢個嘅即係入閘咧，依然係充滿期待嘅。 係，佢唔會放棄嘅。 係啊。 你片弱智的戰廢，人家美麗，竟窺探這身體。 填詞嘅，咁歌名咧就叫做《戰百夢遺》，原曲係許志安嘅《爛泥》，作曲填詞人都係李俊一。 嗯，我哋講開梁振英咧，無端端咧就喺度整一個，爭啲講個粗口，無端端咧 講啦， 無端端就整呢一個嚇轉移視線嘅呢個加辣椒咧，我以為你咧戰白啊，講緊呢個梁振英，都可以 嘅，都可以嘅， 但係同樣地啦，即係咧呢一首咧，我聽到即係。都有很多畫面的，即是你填的時候其實會不會都覺得有些，即是那件事本身很嘔心的一件事，你填的時候會不會很難受呢？其實 填親這些歌都不會很受得去變，講一句，你尤其是見到這個張建華接受傳媒訪問所講的東西，其實你是想打下去的，很認真一句，即是你明明是一個施虐者、施暴者，你說你只是受害人，有冇搞錯？你仲要同人講話，我都係俾人屈嘅啫。而家我啊乜名聲都冇曬啦，我先係受害者。哇！你真係好想打鑊佢嘅，其實依個人。 喂，其實即係而家我講翻，即係唔知聽眾有冇聽過節目啦。我之前就揾咗個弱智人士家長同埋即係社總嚟嘅節目。即係其實聽佢講，我哋有一個 case 咧，原來係嗰個弱智人士家長個同學，就係、是、一個14歲叫個梁仔咧，咪墮樓死咗嘅。佢原來喺屋，即係喺嗰個康橋嗰度啊。拆完窗花墮樓死了啦，係由街邊嗰啲即係店鋪職員同個院方講先知嘅，同埋之前嗰個 院方都唔知道有個， 根本上佢哋就唔夠人手，所謂話60:1啊嘛，佢哋試咗夜晚係一個人都冇嘅，試過個院舍零啊， 哇， 仲唔止，我揾翻啲資料，恐怖到個梁仔之前咧係試過，因為佢大小便又處理唔到嘅，佢哋係有啲院友啊係有精神病，兼職做埋司機。兼職做埋清潔，跟住之後嗰個梁仔之前就係俾人抹屎同埋俾人打，即係俾嗰啲院友同埋個職員打佢。 即係兼職嘅院友，就走去即係抹啲屎入佢度，打佢添。 係啊，跟住之後個梁仔直頭姑娘巡過房嘅，巡過之後佢試過咬傷自己流曬血，佢阿媽都知嘅，但係阿媽覺得。冇計啊！佢要照顧，即係屋企冇辦法先擺喺度。如果佢湊佢走，又冇地方安置佢，咁結果就係咁啊死咗咯，係嘛？同埋而家到呢件事都不了了之，因為好多即係話報咗警查完之後，警方話因為呢六單嘢死咗都係不含刑事成分，譬如有幾單係啃死，因為佢哋咧，因為可能話最多係1:60嘅時候，一個人喂飯喂，佢個羹係好鬼大噶嘛，咁你執落去有啲軟幼，譬如啲牙有問題嘅，嚼唔到飯咁咪啃死咗咯。但係問題你醫院報告就係話佢啃死，係冇話因為喺康橋度疏忽照顧啃死啊嘛，同埋即係佢哋嗰個制度就係好多係用嗰個叫臨時牌照去俾，就算你未 fulfill 到佢嗰個消防法例之類，佢又俾個臨時牌照你。差不多成6年啦，牌照係啊，同埋而家根本就係、是、政府仲係冇話任何政策話會即係、就是、取締啲院舍啊，只不過話佢話我哋會即係呢一間就暫時釘牌啦。咁啊，最恐怖就係佢本身有差個院友咁啊，搬咗30多個走啦。咁啊，原來有3個咧要翻入去，點解咧？有一個就話曬傷 係 有一個就係話走失咗，所以要因為同埋我聽，因為聽個社工講同埋嗰個家長講就話。因為呢啲即係殘疾人士，佢去適應嘅地方好辛苦嘅，即係佢同我哋咧，其實佢話佢帶嚟二次傷害，搬走咗之後要再適應過曬所有嘢啊，咁即係又搬翻嚟啊，咁其實係應該最適合做法就係政府係立即去取締呢間院舍，係院友喺翻度住，問題就係佢就加翻一啲適當人走喺度啊嘛，最安全做法， 即係政府接手， 係啦。根本就不應該有咁個私怨， 係啦， 係啊，所以啱啱你睇啲歌詞，即係感受好深啦。同埋我都會之後再可能揾張昭雄啊，睇下揾唔揾到得閒上嚟同我做節目，講翻即係康橋嘅事咯。即係我哋之前就講，即係而家即係冧屋啦，冧唔住啦。其實呢啲爆屎啊、爆屎渠啊、爆呢啲煤油，全部冇停過。呢單嘢其實你填咗唔好耐啫嘛，係咪？ 好耐 㗎。你月頭填嘅，但係我哋聽翻好似。咦？ 點解好似好耐咁啊？ 好似係好個遙遠嘅議題咁樣啊！ 幾耐啫件事 咁樣咁，但係因為係啦，即係嗰啲爆大鑊嗰啲嘢係真係無日無知啊！即係而家冧緊 冧屋啦， 係啦，冧屋啦，冧緊嗰個屋頂啦，跌緊落嚟，砸緊落嚟啦，咁所以咧呢啲就完全係哇，去褪咗佢個背景鬼咁遠添，完全都好似 好似唔關事啊！ 好似唔關事咁嗱，同埋即係我覺得呢度即係幾個問題啦，即係佢呢啲咁嘅。即係依啲咪院咧，即係我覺得最乞人憎嘅地方就係話，即係你 suppose 係開嚟做生意，但係你所賣嘅嘢係照顧人啊嘛，你係而人哋係相信咗你，咁但係咧你係即係其實咧係 利用了別人這種對你的信任，跟住呢你去即係去踐踏呢種信任，佢甚至乎搞出人命，甚至乎即係其實令到嗰個環境咧，即係一路即係其實聽唔少啦。再加上你頭先再講嘅時候，即係嗰種人間地獄嘅狀況咧，即係你諗下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係住喺裏邊。即係你點能夠可以生存呢？而且仲最慘係佢哋係限於佢哋自己嘅一啲嘅一啲嘅限制啦， 經濟環境啊， 身體嘅限制啦。咁樣佢哋係佢哋逃避唔到嗰樣，焗住硬食咁樣。哇！大佬你諗下，即係喂有條友走嚟同你，即係你瀨咗屎啦，咁但係有條友走嚟咧，將你瀨啲屎抹喺塊面度啊，大佬。係 啊， 即係打你喎，仲要。喂，你點？但係你係喺裏邊可能好猛嘅，但係你又即係反抗不 了。同埋啱啱嗰個細路仔就係佢有自閉症添，佢唔識同人講呢啲，即係可能佢同阿媽講咗好辛苦，其實已經係硬啃咗好多噶啦。 係啊， 咁咪冇得揀㗎。 咁係啦，呢啲就係嗰種即係你做生意做到咁，同埋呢啲咁嘅院咧，即係你睇翻嗰啲新聞咧，就是、一開係開到成行成市㗎嘛，幾一個集團好多間，跟住背後可能係即係一兩個嗰啲大嘅公司嘅股東啊咁樣，嗰啲唔知咩人嚟嘅，即係唔知係紅色。淨係咩啦？總之係喂，即係你做生意做到咁樣，即係喂唔好咁樣啊，大佬！ 唔係香港咪咁樣咯， 即係賤係賤格咯，啲真係。 喺香港點解會變成咁樣？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就算做呢啲生意都唔會做到賺到盡噶嘛。 係啊， 其實以前即係好似有啲老人家去老人院已經覺得哇好辛苦啊，起碼個老人家即係有正常智力，佢識得投訴，但係呢啲真係。 冇噶， 即係智力嘅問題，佢投訴唔到嘅喎。 你又可以諗到啦，就係話，即係當你個老闆做生意嗰種嘅哲學係咁賤嘅時候，跟住呢樣嘢咧，其實係一路向下去蔓延落去嘅。係 啊， 你嗰啲咁樣嗰啲護士係可以，即係你正常一個人，當你喺裏邊做嘢，你見到呢啲事，可能係會唔忍心嘅初期。 呢一樣嘢就係， 但 係 慢慢。越整越多，或者你都覺得喂人手唔夠， 咁係咁噶啦。 喂，我都即係慢慢咧，你連嗰種好人性、好基本嘅同情心都冇。 其實啱啱我聽佢哋啲社工講就話，其實嗰啲員工知嘅，但係問題你做得耐咧，你會猛增。話譬如我餵飯，我一晚要餵成160個人，一個人餵你自然會猛噶嘛。你就算你點冇脾氣啊，你餵份工你又唔敢即係同傳媒講呢單嘢，同埋嗰啲即係啲家長就話：，唔好投訴啦，如果投訴太多咧，人哋知道咧，人哋唔敢再收我其他院。敢收我哋啊！ 係， 即係之前咪劍橋咪推啲老人家去天台啡水嘅，有啲人，唉唔搞咁多嘢啦，搞到我哋轉院咁鬼煩。一個係嗰個仔女咁講，即係就算佢阿爸阿媽係俾人擁咗出去，即係吹冷風咁樣啡水。哇！你係受害者，竟然講呢啲嘢，自己都哇咁樣冇得揀啊嘛，因為你再嘈變一個麻煩人，人哋唔收。咁我要自己睇翻阿爸阿媽噶咯。但係問題點解而家好似啲人嘢變得咁合理化咁樣嘅咧？ 係啦，同埋即係慢慢就勾下勾下，就勾出咗一種好即係非人、好冇人道、好冷血嘅文化出嚟。即係嗰啲員工、嗰啲醫護嗰啲咧，就可以你頭先講都會猛啦，好自然。地，跟住又會孕育到呢啲咁樣嘅院長出嚟咯，走去哇，連呢個即係弱智嘅院友都走去搞嘅， 第一鑊噶啦，幾鑊， 仲要第一鑊嘅，仲要第一鑊， 即係你諗下呢個咁樣嘅係一個咁樣好冷血、好冇人性嘅一個生態環境，而係好即係好。係咯，係咁， 即係覺得即好似叫咩鬼國化咧？我哋成日笑啊，大陸就係鬼國嘅。其實我哋香港有幾好？喂，呢個已經劍呢個即係已經康橋一個地喺度香港入面嘅，好近啊！喺葵芳、葵青音啊，好近啫嘛。 咁跟住係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咧，即係嗰種營運係可以即係令到產生咗呢一種文化出嚟。跟住第二就係個政府啦，即係你律政處嗰啲可以即係唔起訴 啊， 話嗰個人因為佢嚟唔到作工咁，所以冇計啦，唔告啦。咁樣，喂，咁喂呢啲嘢咁大是大非，你搞出即係未知喺呢個 case 未唔係搞得出人命啦。但係即係一個咁嚴重嘅一個 案嘢， 係啦，咁嚴重嘅一個刑事罪行，你走去喂唔告喎， 係啊，唔告啊。 跟住嗰啲學生走去衝公民廣場嗰啲判咗社 會服務令， 喂，仲要加要上訴啊，大佬，喂。真係，呢個政府喺度做乜嘢咧？完全唔係，即係純粹係政治。 同埋，我覺得呢一單嘢佢分鐘係鼓勵一啲即係啲院，即係好似呢一個咁嘅張建華咧。哇，啱啦！如果你有啲即係院友咧，精神智力作工嘅問題嘅，你搞佢啦， 搞嗰啲咯。 喂，你搞佢冇嘢㗎。佢同埋佢之前已經係兩次脱咗身啊嘛，試咗兩鑊都係搞完，即係又話嗰個即係證人受害者上去作工俾人戳，你知啲即係律師唔係人上去戳你唔係人咁笨㗎嘛。打散你後宮前後矛盾。 哦，因為口供矛盾，即係嗰啲證供不可信。 係， 誒咁咪證供咁咪起訴唔成立噶咯。係 啦， 即係問題而家就係佢好似話有個叫做法律委員會就係將加啲條例修改就係咩咧？如果你即係叫做誘導一啲即係精神唔健全嘅人同佢發生性行為，都可以可能係刑事，即係想修例。如果真係佢話要， 即係等於要衰十一個月嚟。 如果點樣可以起訴佢咧？就係可能要修改啲法例之後，或者先可以再起訴佢咯。係， 咁但係我諗 等幾耐啫？要 修改。法例就好好耐噶啦，而家 因為立法會咁樣 開唔到嘅， 咪咯，流會啊嘛， 休會， 休會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幾時先輪到呢一啲咁樣嘅修例咧？咁樣，唉，咁所以咧，即係個政府又係離曬譜啦。咁跟住頭先你即係阿 Min 嗰個即係律政署 DOJ 嗰邊又係好離曬譜。咁跟住政府嗰邊即係你話社會福利啊嗰邊嗰啲張建中嗰啲唔知做乜 Q 嘅喎。 佢哋叫對唔住道歉都冇講一句。 係啊，完全冇。 我哋已經跟進緊㗎啦。 射曬博啦，仲同你理咩？講得一句。 所以你仲話即係哇，應該政府要取締啲嘢喎，真係財不會啊。 同埋而家真係興冚冚咧。啲人唔記得咗呢單嘢㗎啦， 係啊， 要記得啫，係我哋提先會記得啫嘛，係你呢首歌聽翻，哇、啊，係原來呢單嘢一個月前嘅啫喎， 唉， 唔識講哦， 所以其實即係香，即係如果你當依間屋咧，即係依一間嗰個天花冧緊嘅一間屋咧，但其實咧周圍都係爛到無倫 啊，我諗其實我係即係隻手頂天花板之後，條褲俾人除緊啊，我手已經拎唔開隻手。我話俾人除緊條褲，俾人搞緊，俾人雞奸，我都冇辦法反抗。 而側邊又喺度爆緊屎渠啊，嗰個爐頭又著緊火啊，跟住張梳化又哇有啲老鼠喺度咬緊、啊。 同埋側邊啲人坐喺度，照講玩嘈屁，冇嘢邊有事啫。咁其實我哋啲人喺度嘈緊頂緊，喂醒啊大佬！ 呢次我覺得你應該畫一幅畫，我覺得呢幅畫即係咁樣去表達都幾好嘅，即係你係幾荒謬嘅一幅畫嚟嘅。即係當你即係一個災難嘅現場，周圍哇又爆屎渠，有呢樣嗰樣，但係有條友喺度頂住，或者有幾條喺度頂住，但係有班友喺度坐地啊，繼續喺度 即係三張 啊，啤啊十三張，我覺得呢係可以係成為一個作品嚟嘅。 因為就咁樣啦、 啊。你講起呢樣嘢咧，我諗起以前一件事，我哋佔領期間咧，唔係喺旺角彌敦道嘅，但你行翻入去一條街咧， 哦係係， 喺彩街， 完全係兩個世界咁噶。 係 你啱啱講出嚟呢一樣嘢，令我諗翻起以前事啦。 我哋成日話平行時空 啊。係啊， 其實係啦，唔使好時空嘅啫，只係隔一條街嘅啫。 係啊。 一條啫嘛， 甚至乎未必係需要隔啊，即可能係喺彌敦道呢度咯，條橫街已經唔係咁樣噶啦。 山東街 側邊，山東街側邊已經唔係咁噶啦，已經，唉，真係。所以咧，香港真係再加埋而家仲要搞埋呢啲咁樣嘅釋法啊，成啊咁樣嘢咧，其實真係，唉， 知點 先？即係你話要播呢首歌，我都其實冇乜心機播嘅，真係。 要播啦，我覺得。 少播啦， 少播啦。 由无路边串串慢慢移，要实现当天壮语，沿途活得相当有意义。今天也算为世间贡献，却怕转折处欠励志。妄想这里有天会由树变成路，一醒觉轻易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看地图，我只盼这里有天便会树切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皆负数，时候不早了，但总算知道。只因我爱，然而没法事事都装载。昨日共青春竞赛，浪忙像错过了没后来。吃欢睡身边挚爱，留情爱的通通当障碍。花花世界用半生。 初衷铿锵的头，不吞吐。 呢首大家都即系知道啦，耳熟能详呢首，可能就系选举前朱亚迪都攞过嚟做，即系有人帮佢剪咗 MV， 好印象，都系睇到好感动。其实呢首咧就系、是。李安琪主唱的《山林道》，作曲編曲監製就是周博賢，填詞就是黃偉文。咁而家周老闆喺廁所，我哋講咗啲今日幾首歌，佢唔係咁想播嘅。咁啊，我哋揀嘅，幫阿周老闆理身先。 梗係啦， 因為其實佢唔想即係自己節目，可能佢冇講，我都唔想黑 sell 自己。但其實我呢首歌，我聽啲歌詞咧，同埋睇翻 MV 咧，落企喺車度啊，慢慢由山林道兜上去啊。係 啊， 即係我哋都有幸喺呢個山林道入面嗰個 studio 錄個音啦。 我有去過做訪問。 嗱，我錄音就係錄。我哋呢个 节目啦， 冇错啦，系嘛？咁其实听翻入去，即系睇翻啲歌词咧，我觉得我初时唔知系黄伟文填，因为系咪周老板自己填埋？咦，我黄伟文填到好似咧，系咪上咗个身咁样？ 系啦， 即系点解？其实系咪 古仔？ 佢可以系咪即系直头可以即系读心术，知道我哋谂乜嘢，然后就写晒出嚟？哇，真系入面听落去，睇埋 M V， 真系有个好感动啦。咁啊，即系主持人翻嚟啦， 系啦， 大把咪先。我哋啱啱咧就播完呢一首，其实呢首歌唔止。就是山林道咁簡單，因為即今年咧就係有啲樂壇頒獎禮咧，就呢個 cash 啊 ，cash 中文係咩啊？ 作曲及作詞家協會 係啦， 係 啦，係啦，呢首歌咧同時就係攞咗兩個大獎，係咪咧？ 三個 添啦，最佳歌誒最佳旋律，最佳曲，仲有一個係咩啊？ 最佳歌詞， 最佳歌詞全部攞曬。 系啊，系争编曲啫嘛。 咦，我有份投票喎、 啊。系，点投咧？头先， 多谢你。 我咪投咗咯。 哦， 投咗只咯。我系冇去到个即系嗰个晚宴，但系我有投票寄翻翻去。 点解唔去啊？ 多谢你，多谢你。唉、哎，真系。 我唔知啊，即系总去嚟又唔知做乜。 系啊，其实系正常 噶， 正常系唔系好想去。 系啊， 即系咪即系你好似见到唔知嗰啲红色背景嘅人啊嘛，系嘛？ 嗱，咁系啦，即系我就其实好多年冇去嘅，应该讲从来对于呢个叫 cash dinner 啦、即系 cash 就系呢个作曲及作词家协会嘅简称啦。咁啊呢个 cash dinner 我从来都冇乜去嘅，咁但系只不过系过去嘅一段即系因为做歌手啦，做奖期啦，咁样有时佢啲有啲歌要提名，咁都会去啦咁样。其实佢一个咩嘅场合嚟嘅咧？基本上就系一啲即系一啲业内嘅人士咁去食餐饭咁样啦。咁但系就会即系喺度，即系可能会即系大家去 make 下 connections 啊，即系喺度寒暄下咁样。咁我从来都唔叻呢啲场合嘅。 避免派对。 我系更渣，我真系唔识同一啲完全不懂得人溝通， 我知道， 我唔得噶， 因為有次見到葉幕，有個望住你，見到坐喺度咧，直頭咦望咁樣，自己食嘢咯， 係啊， 跟住見到于飛就坐喺度睇，去人哋望住睇書自己喺台度， 即係于飛就喺度睇書，我就坐喺于飛隔離咯， 係啦，咁佢就係一種咁樣嘅場合，咁所以我自己就其實就唔係特別即係中意呢種啦， 見埋嗰啲紅色人都唔知做乜好啦， 咁但係真係紅色人咧，我就係今年先知嘅啫，即係我唔知佢過去可能都已經係咁噶啦，咁但係即係今日。即係今次我去咧，咪見到其中有啲即係頒獎嘅嘉賓咧，就係、是、呢個即係中聯辦嘅宣傳文體部嘅人咁樣。咁啊，而咧我當日咧去到一入到呢個會場嘅場地咧，第一個見到嘅就係馬逢國。咁即係佢亦都係其中一個頒獎嘅嘉賓， 佢真係認得你嘅喎。 哇，唱得好嘅首歌，唔錯喎。 誒，冇傾偈我哋， 完全冇交流， 係冇交流。佢應該見我唔到，或者大家都扮見唔到啦嚇。咁點都好啦。咁就係啦。哇，原來而家係咁樣嘅喎，即係發展到其實好似呢個 Catch 嘅組織咧，都好似唔知點解，即係其實佢冇乜一個即係政治上嘅活躍度㗎。咁但係點解需要咁樣咧？即係要係咯，即係佢都係一個收版税嘅平台，跟住先係分翻錢俾啲作即係係咯作者咁樣嘅啫。咁點解係要需要咁樣咧？咁我唔知係咪一啲生意上嘅考慮啦。咁變總之咧，佢而家都幾同呢、這個即係紅色都行得幾埋。咁啊，甚至乎呢個頒獎嘉賓都有呢啲。咁即係照計你又得意嘅，即係你呢啲係 suppose 係香港嘅一啲作曲及作詞嘅香港嘅創作人嘅一個場合。啊，點解要有一啲即係中聯辦嘅人嚟去頒獎俾你哋咧？即係好，即係我會諗，如果佢係頒獎俾我嗰個人，係一個咁樣背景嘅人嘅時候，即係我會好唔舒服咯。 佢係唔舒服啦。 正常。 我有問題，即係你哋寫呢啲即係歌詞，就係因為香港個困局由你呢班人份造成噶嘛。咁即係好似施虐者頒翻我寫首歌係講呢樣嘢，啱啱個獎俾我，即係攞把刀斬我個人，我俾個獎你啦咁樣嚇。 係啦， 都好矛盾喎。 點 冇唔知咩反應，又想到又輕機，笑定唔笑咧？ 係啊，所以即係係一個好古怪嘅一個場合嚟嘅咁。咁係咯，即係就係咁咯。咁但係又即係我自己亦都好矛盾啦。即係即係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咁樣，即係正常嚟講，即係有一首歌可以即係自己嘅一首作品。因為我未攞過旋律嘅獎嘅，從來都咁即係即係叫做攞第一次攞，叫做仲要係一個幾大嘅獎添咁樣。咁而首歌亦都喺即係四個大獎裏面攞三個，係爭篇啫嘛。即係曲詞同埋最佳歌曲《Song of the Year》。即係都攞埋啦，咁樣照你就應該好開心嘅， 係咯，見你好似冇乜特別咁。 咁但係即係真係成個大環境係你令到你一種即係一種嘅低氣壓之下，其實即係都冇乜，即係覺得即係沖起到少少啦，但係就係嗰晚嗰少少咯。咁但係即係之後跟住係啦，即係等於一繼續用翻你嗰個冧樓冧嗰個咁，即係突然間誒有粒即係唔知點解邊度碌粒糖出嚟咁樣。咁你嗰下可能覺得啊粒糖幾好食咁。但係 我 大佬都係有屎渠、有老鼠、有曱甴，跟住又仲有班粉腸喺度坐緊 pair 咁樣，即係你開心 嗰下咯， 係啊。 喂，其實我呢一個係咪業即界內投，即係叫業內人士都投票㗎係嘛？就唔同嗰啲咩商台或者係其實嗰啲同一般即係咩商台無線咩唔同嘅頒獎禮，佢嗰個投票嗰個方式攞獎方式。 其實個個頒獎嘅機構都有個唔同嘅機制嘅，咁 cash 就係即係佢其實。由最初提名開始都是會員提名啦，咁到第二階段就會員投票啦，咁到第三階段咧就話去到有佢哋叫做投票員，即係篩選咗五強出嚟之後咧，就再有一個五十人嘅，即係都係叫做專業嘅評審團咁樣，就由佢哋去揀咁樣。咁你喺呢度得獎咧，其實某程度咧係一種嘅專業或者業內嘅肯定嚟嘅。咁其實係應該係很高興嘅。 都好似咩咧？即係足球員佢哋有個自己內部，就係足球員投嗰個足球先生嗰個係即係攞獎嗰個。個球員開心啲噶，因為呢個唔係話即係全球嗰啲觀眾，譬如話 C 朗嗰啲，哇靚仔好波啊，吸引啊，佢攞人就因為係業內人哋肯定你啊嘛，即係行內人士，即係攞呢個獎應該係比攞啲咩無線嗰啲咩獎或者咩叱咤嗰啲開心好多 咁。其實係噶，咁但係係咯， 睇到個樣，我哋睇到個樣， 即係死狗咁樣， 都係咁嘅樣 咯，係都係咁樣咯嚇。咁嗰晚我都即係開心嘅，咁我亦都即係寫咗個好長嘅 status 都去即係道謝翻一啲即係。不同的幫過手做呢首歌 的朋友啦，但係真係開心不落噶啦，之後就已經第二日已經即係開始有嚟了，因為那晚是禮拜二晚， 做 補節目咁禮拜三咧就已經係立法會啦，開會啦，咁跟住又有衝擊事件啊，即係宣誓事件啊咁樣，咁你自自然然又會即係會去留意咗呢啲嘢啦，咁咯，咁所以再加上又都即係有好多即係選舉嘅嘢，都即係自己又喺度 籌 備緊，同埋即係上次即係立法會選舉完咗啲申報嗰啲手尾又喺度埋緊咁樣，咁變咗即係係好好複雜嘅，咁所以就。即係應該咁講啦，即係呢首歌嘅得獎咧，對我嚟講就係即係一個苦海之中嘅一粒糖咯，或者係真係就係冧屋現場， 我諗 係災難現場嘅一粒糖咁咯。 即係好多屎堆緊埋嚟，好臭，但係一粒糖仔一啲咁多。 係啦，就係咁嘅啫。咁所以都唔係好足掛齒嘅一樣嘢。咁所以我先喺一個咁樣嘅 mood 之下播呢首歌，我自己覺得怪怪地嘅。咁但係喺呢個 Lance 好好啦，佢話即係佢揀嘅呢首歌。 我揀嘅，我唔識噶啦。我點都要呢首歌。咁要播噶啦， 系 咯，我哋要播嘅要求。 咁啊，多謝曬啦，即係能夠一世仔試過攞過一首歌，啊，又最佳旋律、最佳歌曲。咁都收得皮㗎啦，其實 收皮 收得檔㗎，係 啊，咁快咁搞錯啊！我哋係持份者，我哋聽阿 K 啲歌聽好多喎，呢個 係咪？但係即係死爺無憾啦，喺呢一 part 嗰度，即 係一 part 做都叫做做攞過呢啲嘢啦，咁樣即係咁當然就其他就有好多我哋見到心痛嘅嘢啊，成啊嗰啲，即係都仲係如果而家要死的話咧，都好遺憾嘅。 我晚閉啊，而家就 係啊， 係咯，好多嘢未做嘅仲。 第一、第二首歌咁咯， 系啦，嗰種安魂，系啦，死唔硬幣嘅安魂曲啊，唉，咁但係 即係講佢攞獎，跟住嗰首歌又同攞獎有關嘅，就係呢個諾貝爾文學獎。 我想播啊，未播之前想想播， 原來都冇播過。冇啊。 Come gather round, people, wherever you roam, and admit that the waters around you have grown, and accept it that soon you'll be drenched to the bone. If your time to you is worth saving, then you better start swimming or you'll sink like a stone.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 Some writers and critics who prophesize with your pen, the chance won't come again. And don't speak too soon, for the wheel's still in spin, and there's no telling who that it's naming. 'Cause the loser now will be later to win.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 Senators, congressmen, please heed the call. Don't stand in the doorway, don't lock up the hall. For he that gets hurt will be he who has stalled. The battle outside raging will soon shake your windows and rattle your walls.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 Mothers and fathers throughout the land, and don't criticize what you can't understand. Your sons and your daughters are beyond your command. Your old road is rapidly aging. Please get out of the new one if you can't lend your hand. Oh,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 The curse it is cast. The slow one now will later be fast, as the present now will later be past. The order is rapidly fading, and the first one now will later be last.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 講呢一個即係諾貝爾文學獎咧，呢首歌就係即係 Bob Dylan 啦，《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咁呢首歌咧，1964年嘅作品啦，咁都係即係寫嚟都係講緊，即係當時咧好多嗰啲，即係好多你話民權運動啊呢一啲咁樣嘅嘢咧，係一啲係一個即係改變嘅一個年代嚟嘅，即係好多嘢係向一啲。即係你話好嘅方向，或者開放進步嘅方向喺度改變緊嘅一個咁樣嘅年代啦。咁佢嗰陣時寫首歌，亦都即係希望即係講翻呢一啲咁樣，即係想變成一啲即係即係話其實有少少鼓舞嘅作用嘅理論上嚇。咁即係話啊，即係臨尾都即係播翻啲正能量啦嚇。咁即係話唉。即係其實我哋可以造成一啲改變嘅，咁樣即係鼓勵大家嚇、啊，我哋即係繼續去努力嚇，喺、一個咁樣嘅環境，我哋都可以嚇、做到啲嘢嘅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係啦，我哋講咗咁耐，即係有時咧，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就話、是、聽到呢啲歌咧，都會都有啲少恥笑嘅， 即係自己自嗨好似啊點咧，就嗨唔到咁啊！我哋呢個環境唔得噶喎。 係啦，即係你就算有歌咁樣啦，即係哇咁即係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嘅作品啊，講呢個改變咁樣啊，係咪應該好 energizing， 好有突然間 成功？我醒一醒先。 係啊，咁係咪咁咧？ 係個感覺似咩咧？係大環境都冇希望，我哋處身嗰個係，佢都仲有啲希望，佢嗰邊係。 係啦，起碼你個制度唔係咁樣先啦，即係唔會話有一個即係極權嘅一個即係 party。 即係個政黨去咁樣撳住曬你，但係而家我哋所面對咧就係一個即係強大無比，加呢個即係軍備精良，加呢個即係殺人於無形啊，兇狠嘅一個即係中共政權咁樣。咁你會發覺即係，唉，你可以點樣突破佢咧？即係你和你飛又唔得。你去勇武又即係唔好講笑啦， 即係叫做宣泄下嘅啫，勇武所謂。 係啦，咁點樣可以？咁即係跟住係啦，好多朋友開始講話，唉，我冇計啦，真係要移民啦咁樣。咁唔真移民咧？咁但係移民又移民得去邊咧？ 移完之後，其實你個心都係一樣啫嘛。即係好多即係聽眾聽翻我哋就係，就算移咗民，都關心香港，唔捨得先聽我哋節目啫。我諗變咗，我哋就算去當你去加拿大，我去台灣。都是猛咁 Facebook 看住香港新聞嘅啫噃，一樣嘅啫，根本我哋肉體離開香港，我哋個靈魂都喺度嘅啫喎， 係啊， 咁點啊？即係好似即係嗰啲，即係點咧？就算走咗咁點咧？ 係啊，即係你嘅一部分都始終會留咗喺度噶嘛。咁你見到呢度不斷咁樣去潰敗，一度咁樣去腐爛嘅時候，其實你留喺度嗰部分都繼續喺度即係腐爛 緊。 係啊，咁你就即係好唔忍心、好心痛咁樣啦。咁尤其是即係如果有即係小朋友，即係有下一代嘅朋友嗰啲咧，就更加矛盾啦。咁即係 走唔走咧？ 係啦，走唔走咧？你去到外國咁又點揾食咧？咁樣即係係咯。即係會有，即係有同啲朋友會傾起呢啲嘢咯。而家會係即係咁，唉。 但其實問題你即係走唔走？你唔走個小朋友又喺度香港教育又好唔好咧？你有冇時間又即係幫佢叫做咩洗讀啊、脱讀一定要噶嘛？即係佢播讀咁噶啦，嗰啲咩歷史教科就要滲啲落去。 教中啊，簡體字啊， 係。但係而家咧用字都要好小心嘅，因為遲啲要生牌法之後咧，即係 我哋又拉得噶啦。 係啦。你究竟講緊呢個禁，即係播毒啊？個毒係邊個毒先？係啦，即係紅色嘅毒藥嗰毒啦，淨係港毒嗰個獨立個毒咧，咁樣即係 三畫嗰個咧，我冇字嗰毒咯。 咁其實係咪個讀音都要 講明啊？ 港毒咁樣毒嘅，係啦，播毒 移民句係嘛？係啦，移民句即係唔可以肯定佢嘅港毒。 係啦， 我哋 港毒， 港毒係即係源自邊個港啊？要咁樣講啊？ 系啊， 好辛苦啫，系嘛？ 即系我或者要做一个字出嚟，或者系咧，即系用一个改变嘅读法去分清楚。 我唔系咁读啊， 系啦，即系啱唔好吸毒，咁就吸毒啦。 即系好似 千祈唔可以讲毒，咁样呢个就好清楚啦。哎，你讲紧讲毒， 谂起好似系咪十年咁样调翻，就谂起套戏。咁我之前我上两个礼拜好似有套戏叫做《雨伞备忘》咧，佢在场，我睇完之后咧， 乱世备忘。 乱世备忘，其实佢个角度就系跟翻一啲喺长期占领，一个就系负责旺角物资站，搬咗金钟物资站，佢几个人物做主角嘅。其實啱就係諗翻，其實嗰十年套戲就係、是可能虛構嘅咧有啲嘢，但係而家都發生曬啦。 其實佢快過十年。 喂，其實我諗起我做完冇耐，跟住林榮基就已經夾咗上去。 係啊， 嗰套戲嬲尾係啲工啲警察喺入門口拉嗰條友啊嘛。 佢都唔係拉添咋，佢只係入去禁固住佢啫。 佢唔係要夾你翻大陸。 而家直情係夾走你，其實係先進過十年啦，已經。 仲勁過十年。 即係十年嗰個想像力咧，都已經係比呢個現實就不及於現實嗰個發展或者惡化嘅速度。 但其實而家講翻佢第一個咪浮誇咪有兩條友想肥李慧瓊子嘅瓊子啊嘛。其實而家諗翻嗰個啊係咪其實？清正嗰個劇本就係好似咁樣嘅喎，即係去到即係一個港獨最大嘅時候，而家23條唔使立法啦，咁咪整個釋法搞掂咯。 客觀環境是係， 客觀環 境即係跟住啲人就會話即係，鬼唔鬼啊？即係啦，鬼唔鬼啊？ 我唔會話鬼唔鬼嘅，佢客觀造成個破壞咪咁樣咯。 係啦，即係頭先我有講過啦，即係佢客觀造成嘅另外一個就係令到大眾係好討厭啊嘛，即 係 好厭惡啊嘛，即係好厭惡。首先就係厭惡呢個議會先啦，即係你見到即係有晚星期三晚深夜。我有一間茶餐廳嗰度，咁茶餐廳開住個電視啦。咁你見到佢播緊啲新聞嘅時候咧，周圍啲人咧，即係 O 嘴咁望住個電視嘅，即係嗰種咁樣，即係你 feel 到佢哋嗰種嘅，就係用一種好即係否定嘅一種態度或者視線目光去睇看待呢段新聞，即係起碼會覺得呢個立法會好亂。立法會做不到嘢，啊！班人白鬥人工，即係好多人咁諗噶嘛，即係啲港豬咁樣。咁即係客觀效果就係話佢哋嘅做嘅嘢，令到大眾好厭惡政治，好厭惡佢哋，甚至乎好厭惡即係總之係即係泛民都會連隨厭惡埋啦。 我覺得即係唔係話佢哋嗰啲唔關心政治都厭惡，係連啲 關心嘅都厭惡， 都厭惡佢哋先勁啊！破壞力先勁。 係啊，即 係嗰種爛嗰種，即係令到嗰種爛係由爛。內面爛出去，唔係由外面爛翻入去啊嘛！ 啊 我諗大家依樣嘢咧，選舉前係估唔到， 估唔到， 完全估唔到。 咪即係選完之後咧，我都 會有一啲即係覺得即係古舞嘅，譬如話見到朱凱廸啊、羅冠聰啊嗰啲入到去，係啦，入到去嘅時候係有一啲古舞嘅。咁但係你發覺哇，原來係咁玩法喎，今屆 玩呢啲喎， 玩呢啲喎，而家係即係突然間就個心一沉咯。 同埋佢哋即係好簡單，就做一出嚟講一句嘢之後，就可能之前啊，姚松原來朱凱廸嗰期咪煲得好勁嘅，即係 橫州嗰啲啦， 選舉前尾段。即係因為橫州件事爆出嚟，令到朱凱廸即係高票當選都關事嘅嘛。到時我哋你鑊呢鑊你仲唔死？我諗住啊 PMP， 我諗乜點搞先？一個宣誓咁啊，唔使搞啦，乜都唔使搞啦。 係啊，即係佢已經冚曬所有嘅焦點，同埋即係你想做，即係你想做實事係冇空間 未做啊。 即係你話想去提出一啲修例啊，即係去處理橫州嘅事件啊 ，PMP 啊呢啲，即係 PMP 梁振英啊，甚至乎或者頭先我哋講起就話嗰啲即係嗰啲院舍啊，嗰啲嘅改例啊，嗰啲咁樣 做唔到咯，做唔到。 又或者係譬如工廈咁樣嗰啲嘅防火。嗰條例 outdate 啊，嗰啲即係完全呢啲嘢咧，已經係又係褪到去背景遠遠咁樣啦。 即係我哋唔係唔想做呢樣，其實嗰啲大家可能即係幕後都做緊好多拉線工作，或者去開會成日，但係做完曬想去落實，即係出力做，哟，成件事 flip 曬過呢一度， 係啊， 即係好似我之前做啲嘢，好似即係狗做，係咪狗做咧？之前做埋咁多嘢啦。哦、大家咁辛苦去叫做倡議議題之後，諗住即係臨尾射門嗰一腳。哦，那邊打交喎，咁啊，喂，揈過去嘅， 係啊，又或者那邊喂有個係啦，有球迷剝曬衫走出嚟咁樣，係啦， 明明喺度插曬花又再，好辛苦咁樣， 好燒咁樣，已經 係啦，已經都唔得，一個扭十個，係啦，除褲攞拍搞掂啊，鏡頭輕過去， 係啦，跟住你就有一型啦咁樣。 咁 model 做咩啫喺度？ 係啊， 其實而家就係呢個感覺嘅，就係裏裏外外呢個感覺。 係啊，咁所以去翻即係嗰個清靜嗰兩個議員嘅問題。題咧就真係，即係啦，又係啦，我哋唔好豬心啦。但係真係嗰個客觀效果， 理解，即係可能之前覺得民主黨嘅反應好大，哇！黃碧雲嗰啲點解咁嬲啊？又話我哋啊唔會保護佢哋入嚟噶，但係佢哋兩個要付翻個代價。其實我好理解佢哋即係個心情嘅，可能即係佢哋之前話啊，話毛孟靜佢哋即係知廿六開會嘅時候，就毛孟靜叫埋佢兩入嚟啦，佢哋好嬲噶嘛，即係民主黨，因為你以前即係針對我哋嘅言論好多，就算佢選舉前有三個區跌咗噶嘛，選舉議會嘅時候，佢哋對佢即係打佢哋打得比民建聯更加兇狠噶嘛，係嘛？咁而家佢哋又要翻你哋，我不如我哋就開會嚟諗下點對呢件事。 同埋又係冇幾耐之前幾個月前七一遊行嚇，佢哋係否定民陣嘅路線，但係出嚟 籌錢啊嘛， 即係嗰陣即係佢哋係咁樣嘅質地嘅一個即係。佢嘅咁嘅團體嚟， 三個月前啫嘛，幾耐啫？ 好耐啫， 好近啫嘛， 好似好耐咁成日。 我諗落回翻，其實好耐咗，三個月前啫嘛啲嘢。 因為2016年咧，真係 pack 到咧，即係我自己個人亦都過得好快咧，因為自己參與咗選舉咁樣，過得好快，跟住發生咗好多事， 好多事 ，pack 到嗰個密度咧，你好似過咗10年咁樣嘅。唉， 我哋就係呢個感覺。咦？點解其實我哋唔係過好耐嘅啫？但係好似自己做咗發生好多事咁樣。我諗都唔～去中聯辦去咗幾多次我都唔記得為咩。你問翻我，我中聯辦去做咩咧？我自己諗翻，我真係唔記得喎。 係啊，即係多到唔記得，係你都唔知道中聯辦做乜。 跟住我再諗下，其實再諗翻回翻頭，港大李國章已經其實做咗校委會主席咁樣。 主席啦，係啊， 又好似件事又呆單咗，又冇一件事，即係嗰班話反對退聯班人。又唔見咗，又冇嘢，即係做完個破壞，嘈完啦，拆散咗啦， 冇咗好耐 啦，又冇嘢嘅喎，咁即係點咧？ 同埋即係譬如話最近啲即係禮拜三嗰晚嗰個遊行咁樣啦，即係都叫做係為即係同清靜有關啦。咁但係聽聞係冇清靜嘅支持者啊，清靜。是本文前的 Plan B 嚟噶嘛，即係梁天琦嘅 Plan B 嚟噶嘛。 其實黃台印入咗去做議員助理 啊嘛，係啊，咁做議員助理一件事啦。咁但係喂，咁你哋嗰啲之前者好似唔係好，我離身啦，我冇去嘅嗰個遊行，因為唔得閒。咁但係好似聽聞就冇乜清靜或者本文前嘅。支持者， 我去到10点问过现场好多朋友，他哋7点去到啦，都见唔到。佢问我有冇见到边个？我冇啊，因为我哋去得多认到人噶嘛。 喂，咁你两个人自己系清静，你唔 call 人出嚟嘅点解？ 已经系唔系 call 唔到，即系可能话佢哋唔系唔 call， 佢哋有Facebook 有吹计，上个礼拜都有啦。咁啊夜晚之前，咁啊其实佢哋嗰次有百几有咯。即係連埋記者可能200人啦咁樣， 係有個喺立法會門口嗰個集會， 係咪即係佢哋就算吹行雞都已經冇啦？即係就算佢哋好加埋有成6万票咁滯噶嘛， 係咯， 投票啲人應該 去哪度呢那些人但是票是投了给他们的他们应该不嬲嘅咩嗱如果你们行使了你们所谓的投票权利现在一个释法投票没用的废的了那这六万人又去哪度呢 是的 那做什么呢即是好像是不是我们在看一个鬼故这样的呢 是 的发紧梦呢那两个其实根本就 是的那些票是怎么来的 呢 是不是真的票来的呢 是的我就现在都我不明白、啊、是吧可能说讲回朱凱迪的八万票就算他之后完了之后他不是他政总就说要因为受到这个迫害、 嗯、 都有成千人出来的之后也有很多人出来帮他那实质见到有人出来的嘛那没有这两个人去了哪里呢 是 的这是一个迷你。这是一 个迷是永远解不开。我都是去回那句啦那你梁天琦是有六万几票嘛新东宝选的阵 子输 了。但是是 的。 而他们为什么会投了梁仲恒就是这一班梁天琦的支持者。 是的 是的是的是 Plan B 来的。 梁仲恒 是的。但是这些人又是去了哪 里呢六万人去了哪里呢 真的很奇怪的 即他们不会嬲的咩？就是问题你投完票 即是游慧晶都有游慧晶几票 两万 不少 松一 点两万松一点是的这里加上八万人 不要说两万减两个零都没有去哪里减了两个零 是的八千人就是你减两个零八即一边六千一边二千这样是不是都可以呢没有八千人都 call 不到八百人都 call 不到都沒 有其實我們去到的人數都是我們所謂的左膠朋友出來 call 都是民陣 call 那堆所 做的人的又是寫文年那些又是阿檢豪覺得咦但是去了那些人去哪裡是不是其實問題覺得釋法是不是對那班人沒有影響呢 是的 他不知道影響去到哪裡 怎麼不知道、啊、 釋法即是你不要說釋法其他影響先但是首當其衝一定是他們啦 他們是最落鑊剁先的嘛 是的即但是為什麼那些人即是你不禁就會在想究竟那件事是什麼事 我都不現在都不 即是那兩個人那些票其實是不是假東西來的呢是不是假票來的呢你真的完全都不明白 那不知道是哪裡飛來的 就是這個比喻就是什麼上兩個星期前不是煲底有成萬人的他們第一個星期吹行雞哇我們要一定即是流會那天是不是成萬人出面煲底的 是 第二個星期喂哇得返十几友㗎咗喎。咁嗰啲我哋明嗰啲係搵錢請返嚟㗎嘛。 嗯、 我哋 suppose 你班即係清靜嗰班應該唔係搵錢請得出嚟㗎啦。 係、 又唔見喎。即係諗開咁詭異嘅香港點解係咪係咪 Halloween 呀、啊、趁返 Halloween 呀、啊、啲人。我哋而家就我哋用我哋唔出嚟唔出嚟寫運你哋 Halloween 呀、啊、玩到咁大。係咁樣啊。 Halloween 都過咗啦大佬啊。 好嚇我啦 呢個 Halloween 玩到好大喎係咪。 怎麼搞 怎麼搞我不知道怎麼搞問聽眾怎麼搞呢、啊、你最後都說他即是我們呼籲如果星期日即是遊行即是都出來先出來先說其實很多東西我們都 是說回公民廣場可能你覺得雨傘沒有用也好就是之前黃之鋒926是吧夜晚 是 都是突擊他那天其實外面我在這裡的我想著最後望一望十點幾遠我怎知道他一班人這樣衝了公民廣場就引發個火頭就燒到咁大咯，出咗嚟先講啦，就嗰句，你唔知發聲。 雖然個情況其實個社會狀況真係、或者民氣係真係好唔同嘅， 散曬啦， 但係都真係都要出嚟㗎啦呢單嘢，大佬。即係而家都話我再講一次啦，依個唔係釋法嚟嘅，係立法嚟 嘅， 人大立法。 人大立法呢個正確啲， 係唔經過一個香港有部分民選嘅立法會去立嘅法。是完全是一堆不知道乜人、那些大陸人、北大人自己去即係諗一啲嘢出嚟，跟住咧就其實八三一咪就係咁咯。 係啊， 其實一模一樣嘅嘢嚟噶，不過而家就更加就再推前少少，即係唔係推前好多啊，係令到你所有香港嘅一啲官員啊，包括法官啊、成啊、議員啊嗰啲都會受到影響。我哋第時仲有冇言論自由呢咁真係 其實言論自由冇咗㗎啦其實都冇咗㗎啦即係你參選嗰陣時候你講啲港獨幾都唔講得㗎嘛嗰陣時 啦 DQ 你啦 咁前嗰班即係咪黃俊傑哦佢哋咪有個集會去天馬公園嘅即係諗住大家都知㗎我有兩個字唔講得㗎嘛其實你一個公眾地方你有參選人已經係冇咗一個叫做言論自由冇咗㗎啦 係咁啊所以盡做啦，唉，真係。 咁我哋盡做到呢度啦， 盡做到呢度啦。咁啊，下個禮拜可能就 星期二點啊？ 星期二都可能已經唔得啦， 可能華少同阿哥頓啦。 係啦，我阿細林喺度啊，因為 細林喺度。 哦，咁咪咯嚇。 咁但係五咧？ 系啦，推哥 Terry 佢应该唔得啊，因为 做嘢 啊，系啊，佢唔系啊，佢而家咧会有个新发展咧，就应该系会好多时要上上海长住上海。 佢会爆血管啊，上海。佢咁愤怒。 系啊，都会噶，但系即系吓搵食都要啦吓。咁、所以咧就睇下，我研究一下睇下点样去即系。不呢、這个呢次就短啲嘅，因为如果系啊，即系讲紧选委嘅选举咧，就12月11日。 呢、這个艺术发展局。 藝術發展局就唔係好大影響，不過係主要係選委 嗰個。 咁係啦，我都係，但係我繼續再講啊，我係積極考慮咋，未宣布參選。 記住啊， 係啦，好咁啊，今個禮拜去到咁先啦。 好，星期日見啦， 好，拜拜。